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9月7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一。今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14-5期间北京将大幅推进车辆电动化。 本市发布两区建设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目录，滑雪教练等82项职业资格在目录之列。 开学季，北京银保监局揭露7大校园诈骗套路。 美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4000万例。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首先来关注服贸会。2021北京国际大都市清洁空气与气候行动论坛昨天举行，北京市第三次发布 PM2.5 原解析报告，结果显示北京市现阶段 PM2.5 主要来源中，本地排放占60%，区域传输占40%。 本地排放中，以机动车为代表的移动源占比最大，达到46%，生活源占比16%，成为第二大源。十四五期间，北京将大幅推进车辆电动化。 智慧康养高峰论坛昨天在服贸会首钢园举办。市老龄协会发布报告称，到2020年底，每4名北京市户籍人口中就有1名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本市人口老龄化呈现中心城区老龄化程度高、郊区相对较低的分布特征。此外，女性老年人总量和占比都高于男性，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金融服务专题展的保险板块推出普惠健康保、车险理赔虚拟现实应用等，贴近民生的惠民服务和数字科技成为了亮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走进中国平安设立的展台，记者看到展台中北京普惠健康保的介绍。到目前，本市市民投保人数已经突破了160万人，而通过平安产险北京分公司参保的就超过20万单。展台负责人刘杰说， 它的特点呢，就是不限年龄，也不限户籍，然后并且不限病史，投保范围非常的广，保额呢最高是有300万的保障，那其中涵盖了医保内的自付和医保外的这个自费的费用，并且呢，我们还有100种的国内和海外特药。 展会上，除了惠民的健康保险服务，还有保险公司参与的康养社区项目。阳光保险展位负责人说， 在北京的大兴，一个阳光里的这个长者照护之家，就整体的一个社区式的一个养老机构。 养老服务离不开长期护理保险。展会上，中国人保带来了惠民保以及长期护理保险的最新成绩单。在全国签发了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产品第一单，在保障民生的同时，人保还为冬奥会保驾护航。 除了对冬奥重大项目的保障以外，还将提供财产险、责任险、意外险、车险等保险保障服务。 在中国人寿的展台前，记者看到中国人寿科技创新部吴东东正在演示利用 AR 增强技术让机动车理赔更便捷的过程。 过去的话需要我们查勘人员到现场进行一个查勘，现在的话只需要我们查勘人员在远程端进行一个标注。 市人力社保局昨天在首钢园区举办2021服贸会人力资源服务主题活动，两区建设人力资源开发目录发布，5G 技术研发与应用等人力资源领域紧缺程度最高。 会上还发布了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目录，其中软件开发人员、滑雪教练等82项职业资格在目录之列，释放北京两区建设急需人才的重要信号。 市文物局与腾讯公司昨天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基金、中轴线 IP 强化与传播、中轴线遗产展陈体系建设、数字博物馆建设等多方面开展合作。 在首钢园区的北京老字号展区，42家京城老字号携众多特色产品精彩亮相，涵盖6个行业，展现历史传承底蕴和新时代创新成果。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下面 人画的是戏曲人物，比普通的月饼更有趣了。 在北京稻香村展台上，三 D 喷绘蒙趣版京剧脸谱糕点吸引众多消费者观赏。枣花酥抱枕和中秋兔爷摆件，传达着传统节日文化魅力。北京稻香村营销负责人吴强说， 传承京味文化的翻毛月饼，口味有翻毛五仁、翻毛酸奶，还有自来红、自来白等等这类产品。我们还带来了热度非常高涨的零耗电的创意产品，比如说我们的笔墨纸砚立体造型的文房四宝的绿豆糕，可以搭配我们的巧克力酱去 DIY。 全聚德集团展台前，全聚德全新 IP 形象萌宝鸭玩偶和观众互动合影，手提袋、马克杯等文创衍生品让人眼前一亮。全聚德集团相关负责人李东介绍， 具体呢分为毛绒系列，还有实用的马克杯这种系列，还有亲子的一些餐具系列，还有徽章系列、冰箱贴系列。 荣宝斋依托丰富馆藏资源，提取书画作品中的创意元素开发衍生品。荣宝斋文创中心相关负责人孙楚格说， 比如说我们那个手账贴纸里面就是齐白石先生的一张九秋风物图，我们做了一个解构，里面有书法篆刻呀、印章啊、题跋呀，这些部分我们都做了元素的提取，比较受女性和小朋友的喜爱。 碧桂园九华冰雪世界项目昨天签约，项目位于九华山庄内，将打造以冰雪文化为特色的京北文旅休闲目的地。项目计划投资3亿元，投入运营后将提供超过600个就业岗位。 2021年服贸会今天将迎来闭幕，服贸会执委会志愿者服务指挥部昨天透露，本届服贸会上志愿者共计1500名，来自清华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在京15所高校以及石景山团委首钢集团。 其中在国家会议中心服务的志愿者约600人，在首钢园区服务的志愿者约900人。从8月17号服贸会志愿者上岗到9月6号，志愿者累计上岗4440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超过4万小时。 再来关注本市其他消息，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于9月20号开园，其中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两家度假酒店以及环球城市大道将面向公众正式开放。 追寻光辉足迹，网络名人北京行活动昨天在北大红楼启动，30位来自历史、文化、旅游等不同领域的网络大 V 将用影像视频在网络空间讲述感人至深的北大红楼革命故事。 北京国际电影节官方微博昨晚公布，第11届电影节将于9月21号到29号正式举办。本届电影节将在京津冀的31家影院放映近300部、1000场次的中外影片。 南斯拉夫时代塞尔维亚电影展今天起登陆中国电影博物馆，将放映《回归》《三故事》《雨滴》《水》《士兵》《姑娘》《当爱已成往事》等5部南斯拉夫时期经典影片。 展映将持续到本周日，观众可以通过中国电影博物馆或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公众号了解最新展映资讯。 集虎迎新岁，山河庆生平，2022年故宫日历昨天宣布正式发行，全书选取故宫馆藏的表现虎相关的文物藏品，从新石器时代的双玉虎首璜到现代齐白石、张大千等画虎作品。 皇城景山街区景东片区直管工房申请式退租和恢复性修建项目昨天启动。 本次退租片区位于故宫博物院东北侧，退租范围内涉及直管工房508户。在退租签约阶段，居民可持相关材料办理退租签约手续，预计2021年11月初完成退租签约工作。 大兴机场昨天迎来山东航空、昆明航空入场运营，标志着大兴机场航司朋友圈扩大到33家。旅客从大兴机场抵离有了更多选择。大兴机场还将于9月下旬迎来春秋航空、西部航空入场运营，进一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北京法院第1章带有交款二维码的执行通知书日前从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出，从而让当事人的缴款方式更加方便快捷。 据了解，二维码扫码支付方式的交款二维码随一按一账号实时产生、及时绑定，并可实现执行文书的自动打印。交款二维码生成采用加密技术，防止信息盗取及篡改。 北京银保监局昨天向大学生揭露了七大校园诈骗套路，为即将开学的学生们敲响警钟。 本次公布的诈骗套路包括谎称国家工作人员帮贫困学生申请助学金，却要求学生先交报名费。部分网站或中介利用学生勤工俭学的需求，诱骗学生缴纳押金，或诱导学生到借款网站上注册等。 北京银保监局提示广大学生要树立正确消费观念，不超期消费、过度消费，有效保护个人信息。 再来关注其他国内消息。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通知，义务教育阶段线上和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属于非营利性机构收费，要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并按程序纳入地方定价目录。 银保监会办公厅昨天发布消息称，银行业保险业纠纷在线诉调对接系统上线，这套系统将建立起人民法院裁判工作与银行业保险业纠纷调解工作总对总在线对接机制，今后消费者可以足不出户解决相关纠纷。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昨天开启，本次油价调整中，汽油和柴油每吨都上调140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估测，加满一箱汽油将多花6元。 昨天晚上，第14届全运会跳水女子团体决赛结束第4个项目双人10米跳台的争夺，奥运冠军全红婵领衔的广东队以2320.97分的绝对优势获得本届全运会跳水女子团体冠军，河北队和陕西队分获2、3名。 国际方面，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昨天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000万例，美国也是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数和累计死亡病例数最多的国家。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报道，大满贯丁宁宣布退役，成为北大新生。 北京青年报评论，苏炳添获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积极导向意义。 新京报关注，教育部发布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材料管理办法，校外培训材料不得超标超前。 央视网关注，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军官表示祝贺。 今日节目早知道，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6点半转播的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迟5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推迟到7点05分播出。今天关注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首次设立国际金融中心联合展区，多国机构对北京证券交易所充满期待。 早晨7点35分开始的主播在线，今日头条关注2021年服贸会第4天硕果累累，发布39项成果，签约金额近240亿元。 手冢治虫是现代日式漫画的鼻祖，他首次把电影技法带入了漫画，用电影中分镜头的方式来讲述故事。1952年作品《铁臂阿童木》轰动日本，日本被称之为漫画王国，日本人的文化生活都跟漫画紧密相关。手冢治虫为此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被誉为漫画之神。今天上午10点25分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和您一起聊聊手冢治虫。 第7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正在法国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为同一个自然，同一个未来。今年更新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释放出哪些信号？面对生物多样性流失所带来的风险，又该如何让民众积极参与保护当中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的新闻天天谈。 休闲逛街、超市采购、游乐场亲子时光等各类场所丰富百姓生活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纠纷，被杂物绊倒、被设施划伤、被他人撞倒等等。在公共场所受伤，谁来为我们买单？今天中午13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法官通过真实案例聊聊公共场所经营场所安全保障的那些事儿。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继续探访服贸会为您连线报道国际组织带来的新技术、基金和证券展台、生态环境分论坛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你有没有过睡觉时一脚踩空，然后被吓醒的经历？这不是长个儿，而是临睡机抽跃症。另外，孩子打呼噜真的是睡得香吗？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肌抽跃是一种急速的肌肉不自主抖动现象，类似触电一样的动作，可以是全身抖动，也可以发生在身体局部。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表现，例如打嗝、睡眠中的肌抽跃或紧张疲劳时出现的肌抽跃。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肌抽跃伴有头疼、头晕等状况，则需要进行脑部 CT 或核磁共振检查，以便判断这种肌抽跃是不是由于脑部有病变而表现出来的症状。病因可能是脑细胞的代谢性或者储存性疾病、脑的退化性疾病、脑缺氧后遗症、脑外伤后遗症、脑基底核病变、脑炎等等。几岁的小孩睡觉竟然打呼噜，有不少父母认为这是睡得香的表现，但其实频繁打鼾可能是因为腺样体肥大阻碍到了呼吸。正常情况下，一周打鼾次数超过半数，那就有可能是因为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引起的鼾症了。家长最好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应该引起充分注意的症状有夜惊、嗜睡、记忆力下降、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多动、流鼻涕、流口水、日常交流方面说话带闭塞性鼻音、语音含糊、听力减退、耳鸣、睡觉时打呼噜、磨牙、震咳等等。如果有两种以上的症状，首先要到正规医院进行检查。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5摄氏度。今天天空晴朗，光照充足，有利于气温回升，最高气温27摄氏度，紫外线强，出行请注意防晒。同时早晚天气凉，还需要注意调整着装。夜间山区有降雨，目前处于地质灾害蓝色预警中，不要到山区地质灾害隐患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5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7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37，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49。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超峰、于飞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六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多次被撞，事故频发，天通苑北一处行人通行安全岛何以变成不安全岛？ 它没有反光标识，然后跟路上路面的颜色是一致的，你要不注意看，直接就上安全岛上了。 通州万达广场一家健身馆撤电退费难，消费者反映强制转电违背选择权益。 什么时间退，什么方案都没有，让我们那转电。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市民熊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地铁五号线的天通苑北站附近有一个特别的安全岛，一到晚上，这个安全岛就会隐身，因此夜间曾多次发生车辆剐蹭安全岛事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熊先生家住在昌平区北七家镇天通苑北地铁站附近。住在这里近7年了，每次过马路经过那个安全岛，熊先生都感到心头一紧。熊先生告诉记者，从天通苑北 B 口出来是利汤路，利汤路向北大约100米的地方就是一个红绿灯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东南侧方向有一个安全岛，本来是供行人横穿道路临时停留的交通岛，现在却成了事故多发的不安全岛。 这个地方安全岛周围都会围一圈，隔个1-2米有一个那种黑黄相间的那种设施，就像咱们说的像扶手一样的东西。它这个没有，什么都没有，它没有反光标识，然后跟路上路面的颜色是一致的。 它那个安全岛吧，它跟左转线它还挨在一块儿了。经常现在就是说，你只要一拐弯的话，你要不注意看，直接就上安全岛上了。 九月三号，记者在现场看到，熊先生所说的安全岛通体由石灰色的砖块砌成，呈椭圆状，长约三米，宽约两米。安全岛的四周有明显的修补痕迹，上面的水泥还是湿的。安全岛东南侧紧邻着左转车道，白天司机们都会从安全岛外绕着走。但熊先生说，由于没有警示色、反光设备这些安全要素，一到晚上，这个安全岛就和地面的灰色浑然一体，司机们经常从安全岛上碾过去。 相当于它有个对角线直接切的爆胎，它是那种路边那种立柴的砖，你知道吧？还有棱角，它那个高度吧，可能不到20来公分，所以好多车晚上都会压到上面，就骑上面去了。前两天还下雨天那会儿，还能看见晚上有那个翻车的事故。它明明是个安全岛，已经被这些车经常压，已经变成一种斜坡状态了，两边砖头都已经快撞没了，都天天都有撞的。 熊先生说，他曾多次看到安全岛上发生交通事故，左转车辆轻则被砖块利刃切爆胎，重则翻车。熊先生也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出行安全。为此，他曾多次拨打市民热线12345反映情况。 12345当时直接反了公路局，公路局要给我打电话说有人过来现场进行考察，被损坏的地方他拿了个砖头都给垒好，这不是换汤不换药吗？他也没有做挡光材料什么设施，他就是把它砌好了而已，这不早晚还是问题吗？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首先联系到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昌平交通支队。交通支队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具体情况您跟管辖大队回龙观大队联系一下。 根据工作人员的回复，记者联系了昌平交通支队回龙观大队反映情况。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安全岛周边确实发生过多次事故， 不是三天两头那地儿被撞，尤其后半夜那地方以前安过那种反光柱，那反光柱全都给撞碎了。 那您说这三天两头撞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吧？ 很多人撞过， 咱不想办法解决吗？ 解决就是修，前脚修完后脚又撞，都赶不及，又修没修完呢又撞了。 这名工作人员进一步表示，他会将问题再次上报，但回龙观大队主要负责附近路面上的交通事故，附近路面设施修复问题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昌平公路分局负责。随后记者联系到昌平公路分局反映问题，工作人员表示， 安全岛不是我们的， 那路归咱们管吗？ 啊，路是我们的， 路是咱们的，但是岛不是咱们的。您确定吗？ 安全岛那个安全岛不是咱的，它是修的，应该是。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吧。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与相关部门核实确定安全岛归属问题后，会给出回复。在等待昌平公路分局回复的同时，记者也联系到了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咨询了解安全岛设计搭建时对于警示色、反光设备是否有规定性要求。工作人员回复说， 你得根据设计要求，你设计要求你没有这些东西，这不是有点没必要吗？ 9月3号下午，记者再次致电昌平公路分局，工作人员回复说，经过核查，该安全岛的产权确实在昌平公路分局， 核实是公路分局的。 另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昌平公路分局养护管理科接到问题反映后，已经第一时间到现场进行了勘查，并已初步制定了修改方案。 我们给它画一下黄黑的线，一个是提示，再一个呢就是放倒钉，就是车要照上去的话，有这个反光的作用。 那大概什么时候能画上呢？ 因为我们要是方案能定的话，这两天就可以画上的。画完之后也是及时关注这个地方，看看这个效果。 记者查询资料了解到，安全岛是设置在道路较宽的人行横道中央，供行人横穿道路临时停留的交通岛，无法一次性通过道路的行人可以在这里避让车辆，以保证安全。交通安全无小事，希望这个路口的安全岛能真正给来往行人提供安全保障。相关部门也应实地的多了解交通设施的有效性，并及时改进，以确保道路交通安全。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继续关注。 近日，通州区万达广场附近的消费者李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曾经在2019年开始在通州北苑万达广场四楼的一家名叫金吉鸟健身的俱乐部报名，但是私教课至今仍没有上完，就遇到了撤店关门的风潮。 38200多， 嗯， 然后呢是28000还没有消耗。我们合同盖章都是上海金吉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通州分公司。我们总群是300多人，然后私教拖欠他工资嘛，建议你们尽快去退钱，很仓促很仓促，群里边有8月份交钱的。 李先生反映，当前大家担心撤店之后退费难。 私教课比较贵，都是大几万，最多的有10几万的呢。什么时间退，什么方案都没有， 他们优先选择让我们转电，我们也不敢确定转过去转了那个电之后那个电会不会还存在。金鸡鸟好像说是什么全国都在倒闭，然后拖欠工资什么的，已经没有信任基础了都。 对于这一问题，记者致电金鸡鸟健身通州万达广场店，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并不承诺退款，但是可以为客户转到通州区的另一家店铺，已经转卖给新的承包方来承接这些课程，对后续情况并不能给出明确方案。 万达这边金鸡鸟闭馆了，这个卡可以转，可以转到市里的店，也可以转到九棵树的店，九棵树家乐福超市。 咱们确实经营情况怎么样啊？你别转过去之后又上不了了，那怎么弄？ 九棵树那边的是原来那里是金鸡鸟，现在就是他把金鸡鸟收购了。这边为什么闭馆？是因为房租太贵，压力大大，所以才闭馆的。 同时，这位工作人员表示，还有城内的其他店铺可供转接，但消费者反映距离太远，而且担心跟转接店之间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转接之后权益无法保障。 目前我们前台结束的日期是在7号就没有人了。如果说退，目前只能是在前台做登记，退不能说退不了，具体的公司那边也没给我回复，我也不可能随便乱承诺您是退得出来还是退不出来。 那么店方给出的房租太高的撤店原因是否属实呢？记者也联系了通州万达广场物业，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只得知不再继续经营，并不明确具体原因。对于客户退款的诉求，物业已通知店内登记摸底。 金鸡鸟是要撤店， 租金到期还是啥原因？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我们那个门口那有专门我们万达负责人，有金鸡鸟的负责人。这个退款这个事儿，因为金鸡鸟也没有给到我们一个明确的方案。 近期给咱们物业来电话的人多吗？ 还挺多的。 此外，有不少客户通过12345市民热线平台投诉，随后被派单给了通州区体育局。通州区体育局退费专班的工作人员反馈，已经约谈了店铺负责人，当前没有更好的办法。 退费专班我们这儿没有执法能力，所以说呢走司法程序解决起诉，联系上了面谈了呢都。他们就给出这三个方案嘛，我跟你说，转店转卡，完了登记退费，时间另行通知南京总部处理这个事儿。第三个方案是司法起诉，我建议就是走起诉呗。 9月7号就要撤店，对于只转店不退费的方式，不少客户质疑违背了消费者的自愿选择权。记者也将问题反映给了通州区北苑街道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表示， 我这边已经给登记了，然后呢，这个工单转到专管万达专管员那儿，我会有专管员联系，然后给您答复的。 我们也期待市场部门协调之后进一步的回复，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大额预付费消费还是要谨慎选择。对于这一事件，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好的，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陈光，主持人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